水飞水为鱼，浮水人接沙洲鱼同游，大洲际三里金真良心平鱼，那良心十万块钱财也开定审判者，昨日子打发有力的同志通知财产户和金彩平来谈话，该说的说去调查下来，邢玉珍有一个养女叫邢芳芳，在那四十三个辰光就供给了你的姑母邢玉珍家，共同生活只有五年，在那六七年邢玉珍过世之后，你功课伶仃五百人照顾，所以神君为他子长着去，根据婚姻法而设的养育的亲生子女享受同等权利，所以邢芳芳是隔壁遗产合法的继承人。财产户得知金彩平听见，更是歪当裂的了，听得了不想高话。这两个人虽然说是亲舅，就说本来三个私有高呀，但是现在为止十万块洋钿，但反而团结起来共同对我者。你说心里想还有一把手盘了海，晓得吧？搿张养女的笔居了让六十岁的手里向，这个六十岁了，半个个门神已经被你拉住过来着。但你讲啥个呀？你拿搿张笔居嘛卖拨你，代价是一万块。只要你不做半点子，我搿张笔居娘了。搿么呢？搿场官司你是翻得出来的。不过六十岁的人门槛就好进得来。真叫与那的子娘三个白胡子的尼姑是干唧唧活个呀，他说邢芳芳肯出力两万块，那口里妄想谁会得带过去的，这个事情那还弄法呢。眼睛们这个情况与两句闲话还要讲，真叫绝世女中情况不免，所以个金彩平即使接得来各位去佛法先交去送结证，谁猜过那么最后了，怪他子五招我们就一摇天涯滚困扰。天蒙蒙亮，眼睛起身在，师傅鸡蛋不来得及吃，脑子的勾点心打着这事物，心急慌忙勾搭发油门口来等个六十岁。现在一面忙一面吃，六十岁们分见面，那点米白鸡蛋干都吃得了粗方不多了孩子呀。阿姐呀。金彩平娘带队机关的俺改在了这样的浪向，搿只水道是了胸口的路，平安辰光东水走的路也还叫地通，今朝一个东通的等我来，刚上各位去佛法，搿人已经推至我来个这个。阿弟呀，阿弟呀，你要是困着啥？说得出眼死个嘞，十万块性命皆归困得着个。阿弟呀。你哪样子啦？哎哟，阿姐啊，看上去今朝搿场官司嘛，被一死脱子了，无几个做哎。哎哟，阿姐啊，那个药呢？药倒出来了。 金彩平眼睛了板里向拿出来一张药瓶，杜明盖的你的金不够呀，一时的啷么想都不开。 眼睛抢过来，把你盖头开开，随了水心里向袋子一把药，三十的嘛，三十的，三个菜肉的这样一把药。收过来嘛，阿姐啊，来来来，快点吃下去呢。 金彩平可不吃这还是现在，自家一头把药吃之后就用不着等待开庭个这样，马上还等年龙王打去拜的还是问。眼睛脑子两粒药片过来，嘴里向一塞，喉咙拿起来，哈子一口拿个药一直下去。 哎，妹妹啊， 那 帮奶奶里向去收一些。 Okay. 让我们休息休息了再说啊。 OK， 我们那几孩子啊， 哎， 才来这里进大门，嘿，里向只客厅的来得个多，当中有只花台，两旁边几只来灯。现在让你升起头顶下来嘛，阿姐啊， 哎， 你两高头三公吃喝等来不是个， 晓得个律师弟阿来了不来哇？ 今朝开庭，警方方也出场，为此也证明自家呀，女婿们们一定要去弄个律师弟托付得来管。 搿么去啥少年子打算带子上孩子了？ 哎， 少年不到我屋里向来一趟呢，哪个打着电话来通啥气门？哈哈，乖。 哎呀，妹妹啊， 哎， 妹夫要忘记脱呢。 那 警方方的三家店还是李爷家生意啊？你晓得罗师弟拒绝吃农事的眼睛人呀，所以马上盯来老师家们不离可惜的这样，这个一来么谁不能来当你通气子喂？ 透明的邢芳芳，谁个不能随时有岗呢？这些都有今朝的种事体嘛？阿姐啊， 哎， 打出辰光个水袋子一拉地呀，拿你拍出来，望着王府岗里一抬头嘛，先凡事大节奏哎。 嘿，还要挂陈娘这个戏剧呀？格林上个透明人呢？阿是啦。有本事嘛自家养，不本事嘛像我们这个老的。 哦哟，还在还在，还是刚刚眼睛们这个时期吧。今朝个大官司，胆子大得人大不晕，我一点个把握都唔不了海呀。不瞒你讲，我们心里想在个松着点东西个，贴上不呀。 哎呀，今朝个问题关键了，让老师先生了呀、妹妹啊， 哎， 我把你俩搞定的命运是。 那还假？ 哎 呦，阿姐啊，你快点说呀！ 哎，这样看个女人还有良心子喂。 你这两家头，侬希望寄脱了老师弟身浪向，那些这个情况已经起自根本的变化。老师弟偶当中已经拿个笔才得知过来的，这个女人非是登言之辈，好有舌头结棍的，介绍部分的地头。阿拉上海，侬搿张笔据马不知金彩屏搭地彩花，为得上熟，哎，不离发言，就说自家儿子大刚是且搭情报放辣辣袋里哎，而且个人已经达至相当深的程度，马上当机立断改变主意，随对情报方讲，你要偷换搿张笔据可以个，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马上带你儿子去登记，结婚证据是到我手里向，答应搿场官司不辣我身了。那是不得了噻！一是俺公，一是我公，非得与周公们外高还与昌公，各不得石头是三面框。哎，就说现在呀，居然被你打得是目的，招致邢芳芳的阿婆了海子。昨日子的陪子邢芳芳到上海来，还怪这儿子亲自家一道陪的嘞。沈荣家就是对大家说：“现在的芳芳身高不协调，比十三级干部还要重一。”后妈不能给把他一根杆，也寸步不离半无哈里。今朝一听着，三家的毛正发油而来，现在走一个弯。哎，这下看见芳芳脚步放慢，好像有闲话要他儿子讲。老师弟说着高夸脚步毛正前头追，干什个？让我先到发油里来望望看。两个女人不知阿来了，假使来，我也慢慢叫进去讲。见子面总归该讲的呀，那么等些法庭上总归要排队的咯。这些人光谁发破子这该子发过的面公事公办谁发过三千年一次现在们心两三级错所以最大该的发油门口贴门跟谁各大队带着你下一头 谁猜乎眼睛就好记得了你对是俺一头嘛已经不得科技了孩子呀哎阿姐呀 啊率先科技的那是说了来不及的完不来发俺俺对比达达理想 哎呀，妹妹呀、 啊，那啥来的 呀？哎呀，你来的谁来的呀？ 五 点钟光就没睡袋子给的。哎呀，现在七点钟啊，看给我个嘴。阿姐啊，你两个多钟头等着我来着。 哎呀，三个啥单位？ 我单位还了呀？喏，你个阿姐啊，没舌头有接触你过。 奶奶， 那老发狗胃气呀？这一面忙来买，一面了老。哎呀喂！ 哎呀呀，妹妹啊！ 哎， 听着呢，你俩上海，我整个心里难过嘞，总不是 的。真的？ 哎呀，阿弟呀、 啊！妹妹啊！ 那哪能叫呢？ 你十五年。 阿哥有个。 你啥辰光到上海来的家？ 昨日就来个呀。 怎么上了不是到你屋里来呢？ 哎呀，阿弟呀、啊！我是十分吃个苦， 哪了？ 手上还没办车呀。 哦。 刚你那部车子嘛，铁老不识噻，像老太爷那个。慢腾腾，慢腾腾，而且他发汽车病，咕哩哩，咕哩哩，我是心狠掉来，干了那个贼娃啊！你晓得个呀，我有晕车毛病的呀，还是挨来骨头在手指下来， 你多少还是娃子屋里哪能再来客人多呢？ 哦，是这个道理了。这么是谁妹子啊？ 啊， 你今朝一股子来个了，还是那个小酒店一带来个家？ 小酒店？ 嗯， 阿姐呀，我一分洋跟小新娘们还得来啥小酒店呢？ 哎呀，那我寻芳芳喂。 啊，来我芳芳， 一道来个呀，我俩是一条路个。 哎呀，是谁妹子啊？ 啊。那那里面哪一点了不叫应该两点了不哎 耶那这样呢该到上海来我要到上海来还是一条路 你那边忘记他娘那那你俩高的嘛应该是一点了不哎 好的阿弟呀不过那了我了该才是一条路个 哎呀那个我说个意思叫 哎呀这一点嘛咱要到后庄上开个呀 哎呀手带路的气 那是干嘛一条路是啊一条路高的那铁环不是摸不上路的 哈在哈在哈在个总是几天几缸里在根本是谁妹子啊 啊 你今天哪还会得打醒芳芳一得来个你 哎阿弟呀十来五天嘛芳芳个小心呀真正是作孽狗给奴的子当通知什么接来心里落来落落三天的给来寻我个呀给我的阿姨呀我公园里面时常开个法院里都分开个个那下呢我十三人光到上海来嘛是能阿姨领我上来个今三个当口我里妈死他子母把你收留我嘛晚上说也是能阿姨送我五来个十多年当中七万在衣裳都是进入到五线终点谁是能阿姨帮我个忙个呀我个一本账那心里再再轻松的当你们都在呢我将别去看到子今朝所以了离张子他们非要能阿姨带我一道上开个那就晓得个呀我里个你妈用个呀不杀心然呀听自己个两上海我是心里难过了总是在我想到我里阿姐临时人光带我说个要照顾芳芳照顾芳芳我吃做饭个呀总要搞点道理个咯所以了还不在不得嘛跟个上来再玩 你还会怎么面对福林了还玩也是弄进菜品上拉了阿姐啊立刻 哎呀呀是谁妹子啊 啊 这个是吃嘞你今天是陪着芳芳来打官司个咯 阿弟呀到狗血人光们我要到那摊开天窗十两五三芳芳养女身份嘛该到法院里调查来听听说说嘛明明白白个我帮个忙该是养女不帮个忙该生就是养女我是养料里的狗草欺负了都作用的呀 哎呀是的妹子啊 啊 那个只是啥个黑我那还是你不起作用嘛你更高不至于个这位根本你倒是说口娘眼睛的那个事情嘛那还白呢 门儿啊 嗯 根本叫啥呢阿弟哎我里要真容死日叫十日不在外定家阿弟呀、啊、那咱一出是嘎罗西呀也太不到台面了两个只要多些人光发过面孔一般说起来能围绕证据提起公司依法破除三年的因哎呀那阿弟呀这太极不着十步米能要得几块个 哎呀是谁妹子不能这样一说是我们心啊那个这位哎见女吃的菜阿吃过来你那要是懂哦可能去给他公司大我去那么说子你个贼！ 三两米， 你才我是真的了，睡觉冰冰硬个贼呀！用作的是努力衣裳一拉，我们先将衣裳拉不脱。阿姐呀，你拿啥呀？什么？ 妹妹啊，事体到这个地步子呀，想不通咱们不用上个贼阿是啦，只怪你俩搞的个命不人家多，福气不人家好。我可还是讲完，趁在袋里向大方有理的同志去讲一声，谁有太缺个秋子，用不着开瓶别人子玩。自家人嘛，五斤狠子落去刷刷个猴 子。 阿姐，你用不着那个种样子哇！我是驸马。 收着，收着，收着，收着啊！哎呀，不够是的，妹子啊！ 啊， 搿张笔住了奶水里，我分看见嘛，总归有点不大放心的呀。哎，你家做来当时也然空呀，搿张笔住让我亲眼目睹看子一看嘛。我话鱼子个干的，细子们可以挨啊比个子。 阿姐呀，听着那李亮三闲话，我们公务员有啥好讲呢？其实呢，都不相信要考考么好个。袋袋里向摸出来一张纸头，那我看考考吧。 警察兵个手脚根本就暴躁，抓到一 再不听过来，努力恨得把粉丝在盲军地上一躲，两只脚在上头，一是大，一是泥，各种身头是比天人包围要活络，眼睛一闪个大字都已经打来着，不走的来带谁才好妈妈？妹妹啊， 阿姐啊， 这么这样的本事？那家 谁采花是开心哦，一是拍水，一是跳脚。哎呀呀，阿姐啊，下不得你是个一套本事，我真真背不得住哎。 真真好本事哇啊！发邮里张通知书打来，把本事噻。这西方人认为别国有巧妙不同，叫啥能精彩评？男有一套，女有两套，我不是哭啥开不能听听，非门开条讲过要讲神的个人。外面要吹了， 精彩评取得了昏天黑地，市长来努力打开一部胸部， 谁猜或者我啊，这是冲上来枪枪两个人。 哎呀呀， 你个把红心， 你个傻嘴谁， 你个黑眼睛， 你个小 生， 你一种死，你一种哭啊， 你开啥人来不上命？ 上来个对。 今朝双九奶的四岁，多少吃到自己亏了孩子？哎，但是这个亏得不白吃的，留下来法庭上辩论起来也是那个道理。刑法方面的利益立大功，这个谁家吃亏谁是便宜，大概谁是这个意思吧？就说两高头还要伸过水来打，边上过来一个人，努力得意了。不许打人， 那啥人啊？带着两从东部孩子，这个这个。 哎呀，那个味道是也走啊，亲姑奶都叫我是吧，等你开开 你开去开啊，别拉去啊， 我的里头来个，你对啥我等我讲下子呀， 一头来个 你看 你看高头对门里的位姑娘一口，这口气的面孔有对对，眼睛亮晶晶，米貌西域上别两高于天，一代小姐姐们两百不知人，身材美匀称西点美分明，年纪年少是颇受见惊人，是我见过你将你家与你争， 你 是啥人？ 邢芳芳 啊，芳芳， 你的言话还讲个，为啥要动手打人呢？该他是人民法院一举动，谁应该负责任的？ 傻西瓜，今朝个新方法，我让谁采花金彩萍眼睛里向看出来，特别神气，特别高大。为的啥么？因为那个哑女身份法院里向已经肯定住下来着呀。眼睛们是个六十岁，一大字过去，再有一张王牌落空个着。看上去，搿场官司没得办法翻转来着。眼看一个穷丫头，马上是要变成过一个财神菩萨，这么大的神气。威风高大，仗义浑身金光闪闪。搿种人几乎未必的嘞，本来是穷凶极恶，恨不得要吃人才。加上一些些辰光，变得瘦子瘦的嘞，三股子米呀啥个子呀？啊，上台谁是芳芳啊？哎呀呀，说长得是个傻子家。 哎呀，芳啊！你真真越长越别致的， 哎呀，巴不得呀， 你是也不认得的喂。 爸爸，我是谁彩虹，那个婶婶呀。 阿芳，金彩萍，那是那个娘娘呀。 哎呀，你是也认过吗？ 你们白宫里的呀， 婶婶。 哎呦，不够当噶， 娘娘。 哎呦呦，太真了子。 你十几年分口见的吧？ 哎，是呀。 想不到今朝来改的吧？ 对。 自家人弄得个种样子，我心里想真难过，不晓得你到啥个味道哇？ 哥哥， 阿姐啊， 哎， 那么你得试试看呢？啥个味道家？ 哎呀，妹妹啊。 哎。 芳芳说的对个呀，你才是自家人，弄得个种样子呢。我心里想，还是说不出啥个滋味了哩呀。 哎，对个呀，芳芳，你我才是不懂大理美声，我仔仔细细想想，我心里想实在件难过。 这桩事既然是我不好呀，我去干啥个头面上，我实在对不起人呀。 阿爸，那天怪你落亲夫人了无情无义呀，实在娘家出于无奈了，不办法呀。 你想想看呀，这娘娘的男人骂着马来西亚一嘴的，我个男人呢一起来同干啥子？这中年真是不晓得那还可恶来的呀！你不相信，等你屋里下去看看，不谁晓得的？这中年真是真比王里为也可恶。 阿爸，你反正看你个娃吃，还有想想你个口吃个。 千错万错万，总归是你不好。你随便那还一牛两你三分个。 哎，阿爸啊！ 但是对于反革命分子还叫坦白从宽嘛？既然你今年是错误，而且那白三子，我还应该原谅你子。 娘娘， 假使你真的明白过来子，那么今后做人应该换一个方法，应该高一点道德，不能够再这个不择手段子。 金钗屏下可有几爷功夫粗，身子美啊！但是彩花茫茫，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快点跟上来呀！ 对的，看看你定性啥子呀？那我们聚他起来，把些比你为也深刻，为也沟通。各种骗人的本事么，拿出来就是乖。哎呀，芳芳，你都深深的口吃，还是十分饿的呀，芳芳啊！ 花间家风是我 无比里，我的是到近代谁人说发下时代，你的无比高的水边，你的没偷我嘞，真是确定发过天涯 大家在了浪三万，哎呀难为人的了。 婶婶，你快点起来呢！哎呀难看了，起来呢！ 金彩玲可无，我的脚带不灵起来。 戴丽妈妈 眼睛呆呆，那可个蚊子咬，那个是草根子头了孩子喂。 阿芳啊，你这婶婶神经浪想不到正然的呀，反正他刺激的，那一定要刺激嘛，这样发烂毛病的呀，现在也老发毛病的这位。爸爸归根到底嘛，总归希望你能够原谅你个。 这位老曹帅心虚了呢。 冰冷冷，一个儿子哭，一个儿哭 他的公司两人没动弹弹， 至少我一个太精 彩，后在旁人都在喝大菜，那老师的好真了天之来， 老师的可不灵的吧，今朝个两个女人全身本事在脑子出来的，不像少芳芳年纪轻，别上次打架，心里一怄，嘴巴里得出句不闲话来。可是现在每一句闲话侪是乱搞的呀，真是会惊愧嘞！好，再我们来， 哼，一打一挡，一吃一唱，真真嘎嘎，虚虚实实，倒有几个。哪可呢？秉公八好。百里道歉，我有黑黑歪歪的眼里啊！恁读个主攻倒是头好过啊！我那里想的，电影公司的导演哪能不来听恁读开个价啊？这叫足够的机会在哇！哼，马勇哥啊，我里包包不是三三个小人噻，恁读个苦肉计该不会上当个？有眼里嘛，我离开哭吧，不要那大庭广众们的，我也是噻。 老师弟啊， 啥的？ 你自家人啷讲怎样？用不到奶奶吐字吧？ 反正你们不能开口的事，提拉去。 啊，不要开这个！今朝我要三万里人，弄得这个臭字脸，通通得要揭露。 哎呀呦，老师弟呀、啊，那些我正倒霉死了，想啥子个人子啊？既然也揭露，杀了分侬不如的门第，但你我的想来讲起那个事体，揭露揭露呢？ 哎呀！光来干活，爹你不肯吃一万块银币，我先弄个啥笔记马上后备箱，一到头还是难受个。 哎呀，倒好办事哇啊！当初人光难得来拉拢我，我反答应难得，现在人光多打一步，难得这才是真不干我难得。 哎呀，芳芳，这个老师弟是你们的事，你我居门的事居我呀，我当初深深被老师弟给打了孩子呀， 芳芳。你说你总归是自家人呀，你说啥了哈？七七八十来来往往，一直喷几个往事浪呀！ 啊，我不晓得个，那位爹们你弄个啥笔记，是为了没办法，这样可怜的面孔，手里的包袱，你放心啊！因为我等到婶婶来喊我，虽然没个啥笔记，那呀，女生们同样可以顺利的。 哎呀，大多辰光，你阿三弄的灵骨来买，我不免娘娘在了老下面 老下。真 稳，这家亲眼目睹么玉根玉佩，少爷也想非得那娘你的身份，哼，我不许知道你骗 你。阿爸，那位姐们你弄个啥笔具，吃得不高的，不个手吧。 阿爸爸，害得我懂得天天外头人买，情愿不来。 哎，妹妹啊。 我也得管，你的天天给他往吃了嘛，心里都带了个往铺缸里去管。 第一让我六十岁都比你来了欧哈的，真这个两个女人输得了差价地地光了孩子，但是输了罗大里都一点点分析的，怎么了？于心来刚地奔到天庭，气杀死两个温女人了老的。 阿弟呀、啊，妹妹呀、啊。本来不有两啥闲话，我不想讲的。 记着呢，多了让太冲淡点点嘛，我要玩是玩的啊。 告诉呢，是吧？ 做狗些人光带来挑拨我搭芳芳的关系嘛，来不及的。太爱那点的啊！听着，芳芳当我的大钢琴单子几个的，我是给个阿婆，该是我的媳妇，我俩是一家人家的，难道可难呢？啊！ 在个晴天里向来一片的两高头等着摸的五口哎，寡妇的你也是，牛奶里水里脏，我是闭门无气了还问，这个到头里发昏，胸口发闷，欧上落飞翻出来嘛，各位期待一浪发作灾。 哎呀呀，我个子， 你太伙子气得了眼巴顶呆呀，啥么子？一个总是几个？我不听见人家说用美人计，美人计，想不到现在用个美奴计呀！这些那个种事体嘛，我不还有一个儿子了海了哇！我不想回，马上要上任复仇了哇！我哪位分心啊？啥个呢？哎呀，天 呀！哎呀呀！我个马来西亚的青年啊！ 等我等了该打入一个中队，这个中狗的这样。 哎呀呀，上鬼多个呀！你们得天天弄下去来给记者，那么叫你娘你子在高头遇到哈苦吧呢？ 你老公呢？人家些。 为了是老母子的。 两高头一日苦一日难，就说边上情况放眼里在了让过来，那么你为啥要哭呢？因为眼睛们是三个人，一个婶婶，一个娘娘，一个阿婆，人关系在自家亲眷，但是让思想固定上想这个距离实在太远了。你看李德为这个10万块洋钿摸金摸玉种种表演，真是人地三家费有可负累，给他所有的人在了让哭，三个哭我生出婆媳，今朝对于我们来讲，还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现在是收场的辰光，应该得着。娘娘， 嗯， 婶婶， 嗯， 你倒是听我讲一句吧。 等是马上停止我嘞。 有什么讲？现在你每一句闲话，侪是同你讲。所以，彩虹到金彩屏三姑娘上次发的那些的胸脯，这个祖祖敬敬，恭恭敬敬。六十岁的心脯跳得好隆口，哎呀，眼睛关注完了，也绝对不知要讲啥么子，找性命交关的。老乡，你都激动只眼睛盯到你了，浪口。 这位的群众呢，因为口干子吹过的滑稽表演，现在口气张不开口，当然还要仔仔细细听一听噻。 新芳芳，千万女。不知刚子罗句哈，就说开分开，眼里的已经顾着我了。 哎呀，阿芳，那边可怜，你说的也是俺说的了。我有说不对，你两家的因为他一伤你心在儿子了，你可没别哭啊。假使是俺们，那你两家的狠狠接批评一顿，让你受的教育们还是应该的呀。 对的呀。你拿婆婆一起去打你姐姐们，你才够接待的呀！来，你大娘啊，打个重点，来训我，老娘，来看看，看看啊！ 是，今朝谁教育的？应该是我，我应该想到别事。姑娘，婶婶，娘娘， 哎。 一切心发发，皆是深渊。 雨蒙蒙，一阵阵夜幕里他一身莫名明，他是你的神经，对我去，你们真把鞋子都擦得厉害清，是哪的心呀？假惺惺是假弄吗？我是擦拭粉，对我心方把剑一身女，神他是不会大为人，你们真把家太分，不的不灵的心一定被挡到黑，提的魂还比小刚清些，是笨。心发发见是神女，神那秋风起一片林，我家铺神那连泪淋，像我几岁的儿童厚的口用神，我怕你们老比些他没人们总在的，可在提名你们大公贵姓，我死于神对我心发发见是神女，神那是走你嘞，世间岂不空？空有门古今，什么那是门山鬼心，为心送送退，你动之门，你何不问得我的心？对我心发发皆如是。神仙我懂得了，什么是假，什么是真，谁是眼泪，谁是神，真悠悠心分。明仙我懂得了，今夕乃是风景色，你们俩一混混太不清，所以冷了心更真迷恋。人我是懂得了，人可是 天家的呀！ 哎呀，你大哥，你快点来求求给呢，东哥给要上， 上不着。哦，那同意给上就干，那反给个同的，挨给个人。 哎呀，挨那个死，吃那个小死人啊！你上次那都大灾万苦嘞呢。 说那块羊的题目上街不了国家，我可死光浪下五百个种英勇汉子，我不相信。 开定铃声响，丁芳芳眼里卡卡口带的这三家的妈妈，不相信，马上就要开定了。一上法庭，你就会得明白的。我进去找，不出声来，那大家的陪同之后，硬水泼不往这里下去，始终不听你做五家， 十万块银财谁上街？ 他人都委屈的不相信，听着大家口一口，一句不与你不句的问个， 神明这个大本位吧。